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能见度和空气质量较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天气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做好暑期网络视听节目播出工作的通知，强调对于偶像养成类节目、社会广泛参与选拔的歌唱才艺竞秀类节目要进行严格评估，要坚决遏制节目过度娱乐化和宣扬拜金享乐、急功近利等错误倾向。目前国内的选秀娱乐节目在价值观引导上出现了哪些偏差？我们的青少年需要怎样的娱乐节目？教育面对面邀请专家与您一同关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AM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的话题是广电总局严控选秀节目，青少年如何在娱乐节目当中寻找精神食粮。 为大家邀请到影视咨询观察与网络节目研究专家李真然和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家庭教育专家田国秀与大家一起讨论。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发布，明确提出健全身心健康教育的课程体系。 我国首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发布，在被监测学生中，睡眠达标的小学生不到1/3。 协和医学院试点从北大、清华、中科大招收大三本科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教育部党组日前印发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提出健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实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全覆盖。纲要要求健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实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全覆盖。 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发布了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首次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德智体美和学校教育教学等状况进行了客观呈现，达到标准的小学生人数不及总数的1/3，而达到标准的中学生人数则不及总数的1/5。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2018年将会进行招生培养模式的改革，并且开设试点班。试点班计划从北大、清华、中科大3所大学的大三年级非医学专业学生当中招生。学生经过考试录取后，在本科第4年进入到协和开始医学专业的学习。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晴天编辑晴天长征为您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教育面对面的话题讨论当中了。我们今天和您关注的是广电总局严控选秀节目，青少年如何在娱乐节目当中寻找精神食粮。 邀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节目的嘉宾，影视咨询观察与网络节目研究专家李真然。李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家庭教育专家田国秀老师。田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一上来我们先从这个通知说起吧，因为这个是关于做好暑期网络视听节目播出工作的通知。 对， 以往都是广播电视，但是这个名字换了，还是网络视听节目，所以说现在这个时代不同了，现在已经到了网络这样的一个平台上了。想请李老师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则通知出台的原因有哪些呢？ 这个通知的标题可以看出它主要针对网络综艺节目，针对之前某些节目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拜金啊，比如说低俗啊，比如说这种选秀的这种人的表现的问题，然后总局呢在青少年或者是未成年人在放暑假之前啊，来出台这样一个规定，对他们的假期生活观看这些节目有了一个指导，另外呢对这个平台播出这些节目也有一个规范。 那么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这个电视综艺而言，因为网络它确实会呈现出一些独有的一些特点哈，到底是哪些特点对于青少年比较吸引呢？我们请李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 一个数据哈，就截止到17年底，就去年底，咱们国家29岁以下的青少年占网民已经占到所有网民52.9%。90后00后对他们而言，这网络视听节目已经在他们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这种角色。为什么能吸引他们呢？我比如说提这么几个特点哈，所谓网感啊，跟电视或者传统这个媒体不一样的地方，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这个词叫垂直。垂直的意思就是说直接点到你的受众，从他这个节目内容，从他的这个嘉宾选取，就是他要给哪部分人看，哪部分人听啊。另外呢，从制作上他们叫精细化运作，另外呢多元化视角，另外还有这个深受青少年喜爱的表达方式和叙述方式，以及呢灵活的编播模式啊，都是他们区别于传统的广播电视节目或者广播电视综艺的这种内容。但是呢里边又出现了一些不良的一些倾向，比如说低龄化的这种倾向，另外呢底线低，内容少，文化缺失，为了争夺眼球抢流量，不惜牺牲这个审美取向，或者是呢各种手段来表现。 垂直的这些个受众的群体，然后精细化的一些个视角等等等等，实际上是每一档电视节目或者是广播节目它理所当然应该要做的事情。 对， 但是做总归是要有一个度，或者说是应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但是现在恰恰在这些引导上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在刚才您说的出现的这些新的特点当中，您分析啊，哪些环节是容易有这种潜在的风险的？就是说会对我们的青少年造成一些不正确的引导。 首先就是这个明星效应。明星效应呢，就是说他为了博眼球而选用很多这个知名的或者小鲜肉也罢，然后呢一些流量明星，然后为这个节目造势，那么就吸引了很多青年或者是青少年的这种眼球。另外呢还有这种低俗搞笑类的，用这个还是明星或者是呢有一些素人吧，来这个用比较说低廉的方式来博人一笑博眼球啊。另外呢新人，就是新人选秀，从这个一个平民或者是一个草根慢慢的变化成长为一个流量明星或者一个选秀的这种冠军，那么从而呢给这个青少年灌输了，就是说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只有这个平民也能成明星。另外呢有一些在人性上人生方向上的这种选择，比如说拜金啊，比如说享乐生活呀，这种方式这种思想的方面的表现也是有失偏颇的。 草根逆袭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东西，但是怎么这么一个正能量的东西通过这个网络这个视听产品或者说娱乐节目一加工，然后就突然之间变得好像是让很多青少年每天都在做白日梦一样。 想说的意思就是说跟我一样普通人也能成偶像，小孩或者是未成年人在这价值观没定的时候，我的人生方向没有确定的时候，那么就被这种思潮所动摇了，那么就唯一一个想当偶像才能成功。所以呢比如报考一些 艺术类学校，但是这没有什么不对哈，但是这是唯一的出路，认为啊，认为只要这个方面不成功，那我的人生就无价值。另外呢，他崇拜的明星都是一些流量明星也罢，或者是没有什么内涵，有一部分哈，所以他呢追求这个方面的，如果我跟他一样了，我就可以。比如说接通告啊，比如说这种挣钱很快啊，来实现我的这种人生价值，并不是我想为某个事业，为我们国家啊奉献。 我觉得就是草根逆袭这几个字儿，坦率说是正能量的啊。 对啊。 但其实我们更需要去揣摩和去分析的是如何逆袭。而这些选秀节目或者说这些网络节目，我觉得恰恰是在这点上出现了误导， 轻易逆袭， 太容易了，对吧？而且太简单了，而且它给年轻人带来那种就是说不需要奋斗，也不需要努力，也不需要所谓的我们说什么这个多少年的积累，或者说发愤图强，只要我赶上了一个好时候，或唱了一首好歌，或者说被这个流量一点，我就这真的就相当于是快速啊，快速叫什么出名也好，或者说急速这个叫什么爆红，然后就能带来很多很多经济利益。我们可以倡导草根逆袭，但是到底如何去逆袭？恰恰这个节目，这类节目，我觉得可能是误导的。 他们的角色好多是帮助偶像逆袭，或者是叫送偶像出道啊，利用各种方式，投票啊，这种拉赞助啊，或者是各种方面的支持吧。就是说，比较有时候比较过激的啊，让他的这种偶像来成为这种社会或者是甚至世界的关注点。 其实刚才田老师在聊的时候说到，很多同学会在课余时间一直在聊这个网综的节目哈。您在听他们聊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替他们也会担心啊？ 我好像第一反应不是担心，晴天，我是觉得给我的感觉，我觉得他们有点幼稚， 幼稚。 但是我翻过头来，我自己反思自己，我觉得我给他们这样一个符号也不一定对。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并没有就真切的去看这些节目。但是如果放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里边，实际上我自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哈，刚才李老师说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其实我个人感觉现在很多看网剧的或者说看网络这些，我个人认为更关注的是观赏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在我看来其实它是更高深的，无论是创作团队是吧，还是这个嘉宾的表达，还有这个就是整个这个节目的利益，我觉得它都需要有很深的思考。但是观赏性这个方式其实就像从某种来说是形式的部分，而我恰恰觉得现在我们很多青少年，我觉得他们其实就要这个。在我接触的青少年里，我觉得可能会思想性也好，或者叫这个艺术性，我觉得可能会让人是要烧脑的，是要动脑子的，就是相当于 观赏性可能偏娱乐性。 对，如果说我自己就不愿意烧脑，包括制作团队我也不愿意烧脑，我就希望挺省事的，然后弄得大家又特高兴，嘻嘻哈哈一笑。我觉得其实受众和制作者都很轻松。而我们现在的孩子呢，我不是说想认为这点就说明我们的孩子鉴赏水平低。我是说我们要抓住这个特点，就是用这个观赏性背后的东西要去挖掘。如果停留在观赏性上，我觉得就没有达到这种网剧的这个就真正的社会意义。因为观赏性仅仅是形式，对吧？你把我吸引进来了，你应该让我去看到更丰富的世界，或者有更深刻的内在反思，但可能却在这个方面没有达到。 李老师，因为您是一直在做这个网络节目、网络视听产品的这个 研究 的，国外也有这些个娱乐的节目，甚至很多国内现有的变种的这些娱乐节目都是通过国外引进过来的。国外的那些个节目，对于国外的那些青少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个负面的影响呢？ 综艺节目的由来就是从国外，以欧美最早，然后后来是日韩，然后咱们呢是往后啊，主要学习这两个方面。网综是咱们国家的特产。国外没有纯网综，就是它电视跟这个网络都播，咱们这种纯网综就是电视上没有，只有在网上播的，是咱们国家的特色。所以呢，它国外的这种综艺节目，它也是给这个青少年看的比较多。它在这个内容的管理方面，因为它很多是私人电台、电视台，管理方面呢，他们有相关的法律，比如说新闻法。来那个管理他们非常严格，比如时长啊、时段呀、只有什么时间能上，比如说这个10点钟以后才能上的专门给孩子看的，或者是未成年人或者青少年看的这个内容，他们的这种内容的法律条文还是很明晰的只要是违法违规，那么就是一查到底，一罚很这个重罚，另外呢，这个甚至是处以极刑，就是吊销执照到这个程度 所以他的这个处理是非常的严格的，而且呢，也其实能够从中看出有一些 综艺的节目或者是娱乐的节目，实际上并不是给这些个青少年所准备的节目。田老师在您的这个研究当中，跟这些孩子们的交这个接触当中，实际上就是这些网生代的群体，他们现在对于精神文化需求还有就是这种获取的方式有什么样的这种深刻的变化没有？ 我自己的一个基本估计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实际上如果我们往好的方面看的话，其实他们有很强烈的对文化的需求，或者叫渴望，我甚至有时候用一个词叫饥渴。但是呢，我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又说，他们可能表现方式上是很渴望很强烈，但是到底是什么是他需要的，什么样的内容或什么样的这种表现方式或什么样的这种作品是最满足孩子需要的，我觉得确实像刚才李老师说的，我们的创作者得去跟他们互动去。相对于整个西方世界还有整个西方青少年的发展，中国的青少年90后00后和10后现在在理论界已经基本认同是我们称之为叫后物质主义时代。 后物质主义，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60后50后或者70后或者少部分80后是以追求物质为主的，就是衣食住行。 对， 而90后的孩子其实我们自己都有深刻体会，他们从出生那天起就是不缺物质的，他们就是物质应有尽有的。所以这类孩子他们在价值观的排序上和他们的父辈就发生了不一样，父辈是把物质类的东西排第一，而现在的孩子是把物质以后的东西排第一。那物质以后的东西是什么呢？比如说个体性、主体性，比如说话语权，比如说这种自我表现，还有比如说这种公益精神，什么环保意识，其实这些都是代表整个社会更上位的东西或者更积极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如何能够变成孩子们在他的比如说这个娱乐生活里边也能回应这些，我觉得恰恰是需要我们的这个艺术工作者呀，或者这些媒体创作工作者要进行很好的去加工的。我经常用个词叫水涨船高了，就孩子们这个水都涨起来了，就是你光给我弄点像原来比如小人书是吧，弄一点什么那种一看这个第一集我就知道最后一集谁是坏蛋的这种节目，孩子们肯定不会去看，你也吸引不了他。但是如何能够让这个节目就不是这么简单，也不是这么的通俗，也不是这么的低营养，然后呢又能让今天的孩子们能够肯于去学，肯于去跟着，肯于去享受，我觉得是需要更高层次的艺术创作。而这种更高层的艺术创作，我认为就是我们也要接受一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可能需要我们更多的艺术工作者要叫什么扑下身来，或者说真的进入青少年群体里面，真的去了解孩子们的需要。 但其实我们今天也采访到了几位学生，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的声音。 好。 综艺节目还是不要过度的去模仿出类似的节目，因为看多了难免会觉得没意思。我觉得最好可以出一些原创的节目。曾经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那种综艺节目，我觉得是央视的《朗读者》还有《诗词大会》，主要是觉得这些节目是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很新颖，所以就会有看下去的兴趣。以后那些综艺节目的话，如果是原创的话，会有一些新鲜的事物的话，我还是很愿意去看的。 我最喜欢的节目是极限挑战和中国新说唱各种纪录片，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很真实，他们这个世界是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样子，而不是像真人秀，现在中国一些真人秀也过于作秀，太娱乐化，刻意在掩盖什么一样，没有把那些最真实的东西表现出来，好像都是在演一样。我希望以后中国的电视节目能有多一份真实，不用去刻意掩盖什么话题。 好了，那么刚才呢我们是听了几位同学他们的观点，其实呢就像田老师刚才所讲的，其实现在这些孩子他们对于知识上的这种渴求，他是有这方面需求的， 包括思想，包括艺术鉴赏的需求。 对，关键是要看我们的媒体或者说我们整个的社会怎么样去对于他们进行引导。我们这个微信网友叮当啊，他说出台限秀令也并不是不要好看的文艺节目，而是不要这种浅薄空洞片面化的节目。他说真正的娱乐呢应该是寓教娱乐，即便是偶像养成类的节目也不能够只是聚焦偶像今天的成功，着眼于偶像奢侈的生活和光鲜的外表。我觉得这个就理解的 很准确，对， 是吧？ 是。 那当今的青少年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精神食粮呢？丁老师您觉得呢？ 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提供的很多这种网络节目有点类似像快餐，它可以顶饱， 也可以就是说我急的时候马上就去买两个汉堡啊，买瓶什么东西我就喝了，但它真的从人的整个的这种全面的完整的这个成长来说，可能不一定是有益的。就刚才前面访问的那个小孩就是说觉得挺没劲的哈，也觉得就是，所以孩子们其实是能分辨出来的。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我们要想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对孩子有影响的，我觉得刚才的有的学生提到了两个我们可以借鉴的啊，不是说全部向他们模仿，一个不是提到了这个朗读者， 嗯， 还有一个提到了诗词大会，对吧？这两个节目可能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在这种综艺节目里边，我个人认为是能够兼顾到刚才那三个性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所以它特别需要新颖，让你觉得你在这个节目里边是可以有声音发出来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受众的这些思想全部都纳进去，是不是也有利于我们的这个制作方啊，或者说这种节目的这些生产者们能更好的去吸收？ 嗯，比如说一些原创的，就是不要学盲目的学习欧美啊、韩日这种模式，原创的一些节目，然后呢，正能的、展现人性本真的、有教育意义的，比如说一些素人参加的节目，另外呢，原来有一个节目叫《变形记》，大家都知道，类似这种节目。另外呢，我建议可能要做一些，比如说校际类的、比赛类的，然后呢，暑期生活类的，明星为素人加油的这种节目啊，可以带动这个青少年在他们的这种暑期生活中更丰富多彩这种生活吧。田老师正好提到这个，我正好想到一个中央台另外一个节目叫《国宝档案》。 国宝档案， 它也兼顾了三性，而且非常有意思。所以呢，最后一个观赏性或者是娱乐性也挺强的。另外，它以这个国宝历史为主，里边也有流量明星，王凯呀啊什么的。另外呢，讲故事，还有国宝，还有这个演这个剧情里边啊，所以整个把这个寓教于乐这个事儿，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而且这个引导直接都引导到我们今年高考试卷当中了。您看今年北京高考试卷当中，作文题就是国宝档案，中国的这个现在的这个青山绿水。 你要看了那期节目就， 对呀， 你就有话可说了，是吧？ 是。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哈，国家广电总局在2017年网络原创节目发布了一个分析报告。这个报告显示呢，2017年播放量前十的网络自制综艺节目的收割网综流量是42%。那么2017年播放量超过10亿的16档超级网综、偶像养成，包括明星游戏啊、脱口秀、生活体验、娱乐报道等类型占据绝大多数。那么文化类的节目屈指可数哈。对于这一类的节目，可能我们会呈现给观众，但是对于这种相对年龄偏小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讨论青少年这个群体当中，可能这个节目呈现出来了，他也未必去看。就像刚才田老师说的，更侧重观赏性大于这个优秀内容的这样的一个传播哈。刚才就像我们聊到的，其实我们一方面哈是要提升整个节目的内容、节目的质量，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提升咱们孩子的这个内驱力哈。涉及到咱们这个家庭教育方面了哈，比如说这个提升学生的这个审美素养哈。在您看来，这个家庭还有学校层面还有哪些需要引导的吗？ 你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我刚才很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哈，就是说其实电视和网络不适合做特别具有思想性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它的一个很重要特点就是娱乐，所以我们如果赋予这种网络游戏啊或者网络节目有太多的这种功能，我觉得可能就失去了它本身的特点。所以这个就提到了你刚才说到的，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他不是只生活在网络中，也不是只生活在电视里，其实他生活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比如说读书啊，比如说去什么博物馆啊，比如说去这个艺术这个鉴赏的地方啊，那这些地方可能确实就需要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包括社会上的这个教育机构来做。那他的媒体节目是用游戏啊，是从这种观赏性去争夺他，那我们思想性的东西，我们具有内涵性的东西，我们具有这种人格的东西，从哪个渠道去做，确实不适合做媒体来做。 各种力量要均衡哈。 对，不适合我们现在的手机啊，包括电视节目去，因为它的制作的平台是不具备这个特点的。所以就需要我们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教育部门，我个人认为最需要去挖掘的一个部分是关于博物馆。对，我们的博物馆方面确实跟先进国家比起来我们是要汗颜的，怎么能让孩子们到博物馆里面去受教育，而且需要有很多从事博物馆传播的人 包括从事博物馆的这种讲座的人，因为我在美国我就发现很多他们的中小学生是在博物馆里过暑假的， 是 对，去分析一幅名画，去分析一个什么历史的一个场景，哎，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社会可以做的，包括很多带有一点点这种叫什么适合青少年的这种德育场所哈。 嗯， 当然还有一块是我更想说的，我觉得最后要落实的肯定是家长，如果我们每个家长都能把他的业余时间里边去安排一些有思想内涵的东西， 嗯， 最常见就是读书嘛， 嗯， 啊，然后我认为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提高刚才我们说到的思想性啊，还有艺术性啊，但是需要坚持， 嗯，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表达了一个说法，我说我们现在是家长需要陪着孩子学习，但是如果我们家长自己没有这方面积累，其实引导不了孩子。 不仅是孩子关注，其实家长是更关注，而且呢，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通过两位专家的解读，让全社会都能关注起来，这个不是一件小事。那么今天呢，再次感谢田国秀老师还有李申然两位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将要来的旅程，每颗心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的，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博物馆，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的情况。今天白天呢，我市的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20到60微克之间，城六区及西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2级良。听众朋友，7月25号呢，北京市召开了关于蓝天保卫战2018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暨汽车、汽修等行业专项执法检查的会议，副市长杨斌主持会议并讲话。今年上半年，北京市 PM2.5 的平均浓度是每立方米56微克，虽然是历史同期的最低，但是考虑到下半年气象条件存在不确定性，秋冬季容易发生重污染情况，下半年北京市将继续狠抓重点措施的落实，并尽快启动今年秋冬季的攻坚工作，同时做好下一阶段的工作筹划。据介绍，今年8月到9月，北京市将组织开展汽车制造及维修行业专项执法检查，由各区牵头对辖区内汽修企业全面摸排检查，做到全覆盖无死角，动态更新台账，并纳入日常监管。检查包括所有汽车制造和一类、二类、三类汽车维修企业，截至去年底，相关企业一共有3